那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有份，也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你。为了我们能够在你的家里面有份，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是有盼望。虽然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问题，不论是裁员也好，或者是减薪也好，或者是罢工也好，或者是中东那里还有世界其他的地方有各种不同的暴动也好，抗议也好，不公义的政府也好，我们知道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些事情都要过去，因为你应许我们有一天你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为了你在创世以来你给我们预备的这样子丰盛的救恩，你丰盛的神的国度，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也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对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的丰盛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以至于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怎么样回应主你对我们的福音的呼召，能够将你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我们也求主你也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心中我们有重担的，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我们能够有丰盛的安息。求主你也怜悯我们，主也让我们在跟随你的我们的疲乏的时候，主你加添力量给我们，我们灰心的时候你来给我们有新的这个盼望。求主你也悦纳我们所献上的这个敬拜，也把我们整个人我们的身心灵全然的交托给你，我们把一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在想这个怎么样定这个讲稿的题目的时候，我在里面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挣扎在考虑是用工价与恩典呢这个题目呢，还是用这个耶稣对这个劳资纠纷的这个劝告。这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每天晚上的头条新闻呢，就是 Wisconsin 州政府那边的这个罢工抗议等等这些东西，那搞到外地的有一些我的这个同工啊，已经发了 email 给我，Wisconsin 首府不是在 Madison 吗？你不是在那里牧会吗？现在这个那里是不是挺热闹的？每天晚上头条新闻都是讲 Madison。这个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影响啊？我说这个我不太清楚，起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弟兄姐妹发 email 给我邀请我一起去这个 Capitol 那边去示威。所以今天我想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挺有意思的这里面讲到一个劳资纠纷的 Labor Management Dispute 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还有学经济的，对不对？还有这个商业系里面的教授，你看看到底耶稣对这个题目的看法是什么？所以马太福音从这个20章里面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讲的有一个园主他到了这个市场上去雇人来到他葡萄园里面来工作。我想大概是这个要收割葡萄的季节到了，这个那他就要找一些临时的这个打零工的人来帮他收割他的这个葡萄。那第一节说他清早出去，清早的话大概是早上6点钟的这个时间，那他去雇一些人。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工人是 day labor， 就是一天一天打零工的他是没有什么技术的，是这样的。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些工人是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他在比起家里面的那些长工来讲的话，他们身份地位还低，因为在别人家里面做长工的话，最起码你还有这个有一点点这个收入上面的这个保障。那这个当时的这些工人呢，这个原主雇的这些工人呢，他们是在这个市场上，在那边一大清早就在那边等，等什么呢？等着有人来到个市场来雇他们。我以前在 Arizona Phoenix 这个地方牧过会，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现象，这个每一天呢，在一些大 路的交口那个地方，有一些墨西哥人啊，那个墨西哥后裔的，他们 Mexican 会在那个 Amigo 在那个地方聚集在那里。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每天在那边聚在那里是干什么。后来有一次我们家要铺一块这个 parking 的，这个 parking 的多铺一块水泥的一个 parking pad， driveway 旁边要铺一块水泥的这个地，那我就请了一个 contractor 估价，然后来给我铺地。他来的时候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然后带了另外一个人，然后一起在铺。铺的时候我就看他们有 break 的时候，就送他们，给他们带了一些水，然后就跟他聊一聊。我说这个人是跟你一起做你公司里做事的吗？他说不是。我说不是的话，他怎么他今天跟你在那边一起铺水泥呢？他说这个人是我今天早上雇来的。那我说你去哪里雇这种地方呢？他说你看到那个街口大路旁边那些 Amigo 在那个地方吗？你一清早你去那个地方开车，然后你跟他上好一天的价钱是什么，然后没问题的时候他就跟着你，然后你就那一天的话你就他就来帮你去打工。所以这个是耶稣在讲的这个比喻里面，这些工人就是一大清早就跑到这个街口 marketplace 那个地方，然后就等着人来去雇他。那这个原主去了以后，他跟这些人经过一些谈判了以后，这个圣经说他和这个工人讲定了一千的工钱是一个银币这个是这个新译本子这样的翻译的。那一个银币在对一天的工人的这工价来讲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工资，所以这个原主呢是一个很慷慨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原主呢他到了早上九点钟他又去了你看他一大清早六点钟跑去雇人，他九点钟又去了。九点钟去了以后，他看到这个市场上还有人闲在这个街市上，对，他就又雇了一些人。那在这一批人呢，他没有跟那些人谈这个工价，他只是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这个工人呢就信得过他，你就走了。而且这些工人可能想，那今天有一点收入好过一点收入都没有的那个原主他很奇怪，他早上六点钟去了，九点钟又跑去了，那到了中午的时候他又去了，到了下午三点钟又去了，那也是雇了一些人来葡萄园里面工作。那最奇怪的是什么呢？最奇怪的是下午五点钟，下午五点钟他又跑去又雇人。这个原主是很怪的，这个人个性很特别的。一的他是个性很特别，或者是他葡萄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太缺乏劳动力了。到了五点钟呢，他到了那个市场上，他看到还是有人在的，那他就问那些工人呢这个快打烊了，你们在那边干什么？为什么你们整天站在这里不去做工啊？那些人怎么回答呢？那些人回答说，因为没有人用我们。所以那些人我想他们是非常 disappointed， 很灰心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的话，他们不是 live paycheck to paycheck，我们现在很多人是 live paycheck to paycheck， 一张支票一手进一手出。当时的人不是 paycheck to paycheck， 是 day by day， 就是说他那一天赚的钱当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就用他这个钱去买粮回家给他的家人吃的。所以如果他那一天没有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可能当天晚上他家里面就挨饿，就没有东西吃。所以那些人说没有人雇我们。那结果在下午五点钟的时候，这个原主呢又雇了他们。原主跟他们说，你们也来到葡萄园吧。过了不久到了黄昏呢，圣经说到了黄昏，黄昏是什么时候？六点钟大概是这个铃响了，下班的铃响了。那原主就对这个管理的这个工人说，就说把这个工人叫来给他们工钱，从最后的开始到最先的。所以谁首先来到窗口来领工钱的呢？下午五点钟来上班的那些人，被雇来的这些人。哇，那他们来了，他们想也许只领到一点点的钱吧，那起码回家的路上可以买一点面包给家人，晚上不用挨饿因为原主跟他们说的是什么？原主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原主没有告诉他们说这个五点钟来上班的这些被雇了这个工人他们会拿到什么样的钱。 哇，结果呢？结果他们领到钱的时候是多少钱呢、啊？他们领到的是一个钱币啊，是整天的工资。啊，很快的，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队伍。5点钟来上班的人，做了一个小时，拿的工钱是一天的这个工资。哇，这个是像过年一样嘛、啊！哇，这个是不可想象的。这个他们拿到的钱是他们估计的12倍。12倍啊！如果现在消息一传下去的话，哦，整个所有的工人都在那边很轰动了。那结果下午3点钟来上班的那些人，他们也领了钱；中午12点钟来上班的人，他们也领了钱。那最后呢？最后来领钱的是谁呀、啊？一大清早来的，就是早上6点钟来上班的那些人。哎，他们来到工头的这个面前领薪水的时候，啊，领他那一天钱的时候，他就想，如果那些人都是拿一个钱的话，那我们肯定拿的更多吧，啊，结果呢？结果他们发现，他们领的薪水也是一个钱，开始抱怨了。他们开始抱怨了，抱怨说什么呢？他们开始，我不知道有没有像 Wisconsin 这些这些工人这样子哈、啊，集体到这个抗议那个地方去。他们十二节他们抱怨什么呢？他说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劳苦，这些后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却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工钱。这些人抱怨他三个原因，分析的结果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做了大部分的工作，可是跟他们钱是一样，这是第一个原因，不公平。他说我们整天劳苦啊，你看看那一些下午5点钟来上班的人，哪的跟我们工钱是一样，岂有此理。第一个是我们，原因是我们做大部分的工作。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他不但是他们做了大部分的工作，而且是什么？而且是在烈日之下的劳苦啊。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劳苦，你看我们这么辛苦的跟你去做，结果你反而给我们的钱跟那些5点钟来上班人都是一样。那第三个抗议的原因是什么？啊，他们没有得到更多的钱。那些后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却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工钱。啊，你看劳资纠纷矛盾产生了 ，OK？ 现在是资本家跟这个工人之间的这个矛盾的产生了。可是这个原主就指出来一件事情，那这个原主说，其实我没有对你是不公平的这个不公义的这个对待 ，unjust， 我没有对你对待是不公义的对待。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第13节，他说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你给我的不是奖定了一个钱币吗？哎，对呀，一大清早这个原主去雇他们的时候，奖定了一天的工钱是一个银钱嘛，对不对？一个银币，所以他没有亏待他们。他只是对后来的那些人更慷慨而已，他是对后来的那些人更慷慨而已。那而且这个钱是他的啊。他说14节，他指出来说什么？他说我给那后来的人跟给你的一样，是我的主意。那这个钱是原主的嘛？他愿意对后来的那些人更加的慷慨，他完全有这个主权。那我想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呢，他出来传道呢是改行的 ，OK？ 他因为他从小到大的时候是跟他爸爸约瑟两个人一起做木匠的这个工作 ，OK？ 这个在拿撒勒那个地方有一个约瑟 Joseph and Sons 这个 carpentry shop 木工店 ，OK？ 约瑟家室的这个家具店。那结果他到30岁左右的时候出来传道了，然后那有一些福音朋友读了这个福音书呢，觉得耶稣改行这个事情是个 right career move。 为什么呢？有一次这个福音信查经查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福音朋友指出来，他说如果耶稣这个 take over 他爸爸的那个家具店的话，他经营不久了以后马上就要破产，别人来上班一个小时拿一整天的工资，你这样下去的话，你跟别人怎么竞争啊？这个穆道友是读 MBA 的，所以常常要研究这个 labor management 的这个问题等等。 所以这个到底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在跟我们讲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我想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大概不是在讲教导我们怎么样处理劳资纠纷的这个问题。那耶稣到底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那这个我们要看上下文这个开始去。这个很重要，上下文很重要。这个在这里就顺便做个广告哈，我们三月开始，下一次我来的时候，礼拜五晚上一个月两次，讲如何解释，如何应用圣经。礼拜五晚上在这里 ，OK， 有 PowerPoint。那解释圣经第一件事情重要的是上下文，上下文告诉你说在什么场合之下，为了什么原因啊，耶稣或者是写圣经的这个作者讲了这一句话。那耶稣在什么时候讲了这个比喻呢？在十九节啊，十九章的三十节啊，那里开始的。那十九章的三十节里面，一开始有两个字哈，是然而 ，OK， 然而。所以这个然而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下文就是这个比喻跟前面发生的事情有直接这个关联的。那如果我们再往前看，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就知道那一天哈、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有一个少年的官跑来找耶稣，那这个少年的官跑来找耶稣，他问耶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得到永生。那我们可能很多人对这个经文挺熟悉了。耶稣他这个少年的官呢，他知道耶稣，而且呢他自己是个很虔诚的一个人，他要知道他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得到永生，他是非常看重他永生的这个问题，所以他跑来找耶稣。这个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很出名的牧师，他就请教这个牧师，我当怎么样做才能够得到永生。那他要跟上帝之间有一个合约 contract， OK， 这个 small print 要搞清楚，到底我要做到什么地步我才能够承受永生。那然后耶稣看了一下这个人，大概是学法律出身的，耶稣就跟他讲啊，把这个细节跟他讲清楚。耶稣说，如果你想进入永生的话，你就当遵守诫命。那这个少年的官就问耶稣，什么是诫命，什么诫命啊？所以我说这个少年的官大概是学法律的，不知道是不是 Madison 毕业的。What are the small prints？ 大家把东西搞清楚啊！那耶稣回答说什么？耶稣说：“就是啊，十九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要当爱人如己。”结果那个青年对他说什么？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这个少年的官可能想：“哦，不可能那么简单吧。”OK， 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肯定这里面一定有 trick question， 到底还有什么呢？耶稣看了这个人啊，像这大概是从小教会长大的，主日学不缺席，哇，这个十诫他很清楚的。 OK， 那耶稣就看了以后就跟他讲，其实呢这个人其实圣经很熟，可是呢里面神学思想的话很多问题，里面有肿瘤啊 ，OK， 思想上有肿瘤，所以耶稣把手术刀拿出来，要把这个肿瘤给割掉 ，OK。那耶稣说，这个少年的官里面有一个灵里面 spiritual tumor， 灵里面的肿瘤。耶稣跟他说什么？说如果你想要完全，你想要知道细节吗 ？Fine print。耶稣说，如果你想要完全的话呢 ，OK， 那你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青年听见这个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原来他的财产很多。耶稣说，你要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得到永生吗？很简单，你做个完全人，就是你没有犯罪的话，那你就可以有永生。 OK， 那你说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孝敬父母，你说从小都你都遵守了， OK， 那是不错，很好。可是旧约圣经里面也讲到，你对穷人，对贫乏的人，你也有责任的。耶稣把整个旧约律法归纳成两条， 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还要爱人如己。那你看到那些穷人吗？那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 OK， 然后那你呢来跟从我。结果那个这个少年的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那这个少年的官呢，他跟上帝之间呢要签合同 contract， OK， 签合同。他想靠他自己的努力，凭他自己的道德来赚得永生 ，earn salvation eternal life， 他要 earn 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人想赚得永生呢，就像一个人去做工拿到工钱一样 ，OK， 得工价是同一个思想。所以他一跑来找耶稣，他就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看到了没有吗？对他这个人来讲的话，救恩是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着耶稣为我过的无罪的一生等等。他说我当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得到永生？可是永生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人的，人不可能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赢得永生。那亚当夏娃吃了果子堕落，人堕落了以后，人根本不可能走这个路。可是这个少年的官呢，他律法很懂，可是救恩论是不行的，不及格的 OK， 所以大概是这个受洗班没有上，结果就糊里糊涂的 OK， 要回去受洗班 OK。 那所以这个 耶稣就看到这个人其实很多观念性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其实这个少年的观很多当时的犹太人是同一个思想，他们的思想是什么呢？他们的思想就是上帝好像是天上的这个 accountant 一样 OK，一个 moral accountant， 道德上的这个会计师，啊，这个天上上帝在那边好像有一个很大的 Excel spreadsheet， 然后你做了好事，做了坏事，啊，一个 column 是好事，一个 column 是坏事，啊，算到最后的结果，看看你到底是红字还是黑字，你好事做得多还是坏事多过于好事，这个是一般人的思想，也是回教徒的思想。如果你要了解这个回教。这个 Muslim 他们对这个救恩的看法是什么呢？ Muslim 对救恩的看法就是阿拉是好像天上的这个 accountant 一样，有一个天平在那里，好事放在这里，坏事放在这个地方，然后称一称啊，你这个人到底是好事多还是坏事多等等。可是上帝没有告诉你标准是什么。那如果你要有得救的确据，那可以在回教徒里面，你要有得救的确据的话，你要怎么样做你知道吗？你去参加 jihad 圣战，参加 jihad 的话，那你就可以一步有得救的确据，可以到得到永生。好，所以这个由这个少年的官的这个思想的话，就是说他要凭自己的努力，凭他的善行来积分，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然后来赚得这个永生。所以人堕落了以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出了问题。我们脑筋里思想的是什么？是合同跟工价，跟这个少年官一样，合同跟工价。OK， 我们把细节讲清楚 ，small print 搞清楚，然后我应当做什么东西，到了什么地步，我才能够得到从上帝里面得到好处。可是上帝跟我们人跟他的百姓 deal 不是合同跟工价，上帝的 deal 是恩典跟恩赐。所以这个工价跟恩典之间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工价是你得到你该得到的，恩典是你没有得到你该得到的，并且你得到你不该得到的。好，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完了，可是你继续读下去的话，发生第二件事情。我说耶稣讲这个比喻以前发生两件事情，一个是少年的官跑来找耶稣，对，少年官找完耶稣会后，他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下面彼得出来讲话了 OK， 彼得看到机会来了，这个拉比 OK， 拉比你现在谈到这个合同跟这个待遇的问题 OK， 那他就开始 by the way 他说什么？二十七节十九节他说，那彼得，那是彼得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舍弃一切的跟从你，我们会得到什么呢？哎，这个好像是什么呢？哎，好像是第三年的 PhD 学生呢，找他的老板， 哎，啊，我实验做了这么久了，哎，什么时候可以出师啊？你什么时候让我写论文呢？外面有很好的 job offer 等着我，还有很多 benefit 等等这些东西。哎，彼得说，看到我们已经舍弃一切来跟从你，我们会得到什么呢？他现在跟耶稣开始也谈工价的问题了。 OK， 所以这里面耶稣看起来问题很严重了。这个为什么问题严重呢？因为彼得跟随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可是到了现在快要出去当牧师了，满脑子是功利主义的思想，而且对救恩论严格上来讲是不合格。为什么？他也是在想工价的问题。 OK， 那我想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可能好好的训彼得一顿，那给他讲一篇道，不要贪爱世界等等，是这样的。那耶稣可以跟彼得讲，啊，你怎么跟随我听得到这么多，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么不属灵啊，贪爱世界，对不对？你一天当想的东西就是物质的东西，简直是唯物主义思想框框，错的错透错透的。 OK， 那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子，耶稣比我们就高明很多。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比喻。 OK， 所以耶稣的高明的地方就在这里啊。如果而且耶稣是很恩典的主 ，gracious， 很恩待他的啊。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就趁这个机会的话，我好好的刮彼得一顿胡子，对不对？好，你说你撇下这一切来跟随我，对不对？舍弃了这一切，那你到底舍弃了什么呢？好，你跟我出来传道，你把你的岳母撇下来了，这个不能说是牺牲 ，OK， 这是逃避。你本来跟他就处的不是那么好 ，Anyway。好 OK， 你把你的儿子马可也撇下来了 ，OK， 马可也撇下来，这个你很多该尽的责任你也没有尽，哎，而且马可呢，这个好像也不太可靠，这个人，啊，那你把你的打鱼的事业放下来了 ，OK， 打鱼的事业，那时候加利利打鱼的事业，加利利湖本来就走下坡，所以你严格上也不能撇下 ，OK， 那而且我见到你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整夜劳力打不了什么，对不对？所以你本来就已经这个渔夫当了就不怎么样了，好，那你怎么还跟我讲撇下或撇下的问题呢？哎，要不是我那天晚上帮你打鱼的话，你可能下个月的你的这个船的这个 mortgage 你都付不出来， okay, payment 都付不出来啊。那我看看啊，你岳母不算，儿子也不算，哎，你打鱼的事业家里地也不算，那你还撇下什么啊？我知道了，彼得，你撇下你最心爱的、最心爱的那一位，哇，他有很玲珑的身材，优美的曲线。我们昨天晚上在楼下有这个 Valentine's Day dinner 哈，放了很多年轻的时候的这些照片等等。啊，彼得，那个算是你撇下了。你把你最心爱的船撇下了，耶稣可以好好的去训彼得这一顿，嗯，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去做。耶稣讲了这个比喻，那个耶稣没有跟彼得讲你跟随我要付的什么代价等等，那他就应许这个门徒呢，你将来你会有奖赏的啊！你现在跟我谈工资，什么时候出师 ？OK， 拿到你的 degree， 你的学位等等。你将来出来出师，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啊，听清楚了哈，也会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凡为我名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儿女或田地的，他必得到百倍，而且要承受永生。啊，说说 ，Read my lips， 啊，把合同细节搞清楚了 ，OK， 你要得到百倍，而且将来可以承受永生。彼得本来是做生意的，你知道，他是打鱼的嘛， fishing fleet 渔船。所以彼得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这个 return on investment ROI 是多少，对不对？那耶稣说这个 ROI 是多少， return on investment 是多少 啊你要跟我传道啊，所以当牧师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OK 啊，我工程师不做了，跑去来传道，将来我的 return on investment 是多少？耶稣说是多少？100倍，100倍。 OK， 不是100%，是100倍。100倍是多少个 percent？ 是10000%。It's pretty good， 不错啊。OK， 耶稣说什么？然后 你要得到百倍，并且要承受永生。那如果耶稣就停到这里的话，这个故事就了结了，就没有下文了。如果耶稣是停到说啊，你将来必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可是耶稣想了一下，不太对啊。现在不是那个少年的官脑筋里面有思想肿瘤的问题，而是这个门徒脑筋里面也有思想肿瘤的问题。他们对救恩不了解，他们想的是公价的问题，功利主义的问题，对恩典是什么不过关啊，不及格。哇，这还得了，过两天这些人就要去当牧师了，耶稣快要走了，你知道这个马太福音20章了，20章了，耶稣要走了，那怎么办啊？没有办法，补课，补课。那耶稣那时候就讲了一句话，这个是谜语一样的这个一句话哈。这个30节，耶稣说什么？然而，我看看这个然而就麻烦了。OK， 然而在许多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许多的。将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呢？我在想这个，我们这个要是下一次吃午餐楼下排队的时候要插队，哎，那你在后面排在最后面，哇，好东西快被拿完了。哎，耶稣说的，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然后你跑到前面去插队，哎，耶稣说的嘛，哎，圣经里面耶稣在这里讲，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什么意思？你看，这个，哇，这个教导是什么意思啊？不知道耶稣考 final 的时候会不会在上面啊？结果要解释解释，这个是，对不对？如果将来考 final 的时候，这个考在题上面，彼得就答不出来这个问题了。什么叫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在前？那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在讲什么啊？耶稣再下去的话，他讲了这个比喻，就解释什么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比喻的话，这个比喻的前面那里说，然而许多的在前要在后，在后都要在前。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呢，他又讲了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啊，到底什么意思？这个是我们要慢慢的去解释哈。不过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到底耶稣在教导我们什么？那第一个，我想这里面有几个功课我们需要学的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呢，我们要用公价的方式来跟上帝做买卖。我们要的是公价，我们不理解恩典。公价是什么？公价就是我们得到我们该得到，这个叫公价。那圣经里面说，罪的公价乃是死，对不对？那这个不是说你犯罪的结果，上帝发薪水给你。不是罪的公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犯罪的结果，我们应当得到的就是死。我们犯罪的结果应当得到的就是在神的这个审判之下。那恩典跟公价就不一样。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该得到的惩罚，而且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好处是不配得到的，这个是恩典。所以这个罗马书6章23节，罪的工价乃是死，下面讲的是什么？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OK， 所以工价 跟这个恩典是相对的，死跟永生又是相对的，完全不一样的观念。所以这个 少年的这个官跑来找耶稣，他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呢？他就在讨论工价的问题， contract 的问题，合同的问题。哎，然后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看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跟从你，我们会得到什么呢？彼得也是在讨论工价的问题，也是讨论合同的问题。所以你看到了没有，这个慕道友啊，跟这个准牧师、okay? 不只是准牧师、啊、就是第一个牧师，耶稣升天以后第一个出来讲到的就是彼得，大弟子、right? Number one PhD student。 所以这两个人问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这两个人背后的错误的思想是同一个错误的思想，就是说他们跟上帝之间要搞合同，要讨论工价，要搞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所以彼得很关心这个事情啊。彼得要跟耶稣之间要把 contract 搞清楚啊。这个好像是什么呢？好像很多 PhD 学生一开始跟这个教授之间要把条件讲清楚，来，我做到什么地步我就可以停下来写论文，你不可以毫无止境的一天到晚加新的 project 给我，不跟我讲什么时候我可以停下来写这个论文、right? 到底是两个 paper 还是三个 paper 等等，咱们事先把它搞清楚、okay? 免得你十次改了我的工价、okay? 或者是十次三次改了我毕业的这个要求等等。所以工价就是说我们得到了我们该得到的，这个叫做工价。 What's coming to us? What rightly due to us? 恩典就是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该得到的，然后这个我们得到我们不该得到的。那如果今天我们跟上帝之间要谈工价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所有亚当的后裔都落在神的审判之下。亚当吃果子，夏娃犯罪吃果子以后，我们所有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罪人。By nature and by choice. By nature and by choice.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我们里面就有罪性在我们里面。所以不是说人犯的罪然后他成为罪人，而是因为他是罪人所以他会去犯罪。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他就成为罪人的那一类， The sinning kind of human being. 那没有第二类了。那所以当亚当夏娃吃了果子里面他有罪性的时候，当他去繁殖的时候，各从其类，那他的那个犯罪的那一类，他里面这个 sinful kind of human being fallen 堕落的这个人呢，繁殖的结果的话，所以他生下来就有罪性。对，这个要搞清楚。那我请问你，我生下来以后我父母亲他知道我是黄种人呢，还是我没有生下来以前我父母亲就知道我是黄种人？我们家的家谱里面至少我知道为止，这个我们是都是黄种人的，所以呢 OK, 所以我生下来以前我父母亲就知道我是黄种人，不是我生下来以后他们说哦，原来哦，他不是个黑人也不是个白人，是个黄种人。 No OK 我是个黄种人是我的基因里面就已经定下来的。当然也有突变哈，这个有生物系在这边会有染色体的突变，会在 albino 等等，这个是特殊情况，能这样子讲。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是里面是有罪性，所以我们生下来会犯罪。所以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小学或者是学前班呢、啊、教这个小孩子如何撒谎，有没有？有没有开过一门课叫什么如何抢玩具，有没有？如何自私，有没有开过这门课？没有的，没有的。那他怎么会？因为他本来里面就有罪性在他里面。 OK, 所以如果上帝要跟我们 deal with 工价的这个原则来 deal 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落在上帝审判之下，下场只有一个，我们到了地狱里面去。那今天上帝的恩典领到我们呢，那有一些人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些人罪得赦免，得到永生，进入新天新地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对上帝之间这个上帝的本性 God's nature, 我们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认识。在彼得跟那个少年的官两个人都是不及格，都是不及格，因为他们都是受到堕落的影响，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就是想的就是工价，而是没有想到恩典。对，今天你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一些人， 他也是你很清楚的可以认识到他里面就是这个思想。有的人说我这个人 我认为人就是要凭着良心做个好人啊，这个上帝审判人，像希特勒跟日本军阀这些人，他们到地狱里面是应该的，我这种人不是那么糟糕，上帝没有理由审判我，把我放到地狱里面去。这个就是他要跟上帝之间用公家的方法来 deal， 我凭着我的道德让上帝来接纳我。所以有的人说这个福音不太公平啊，不太公平。有的人他临死以前信了耶稣，结果他也进了天堂。有的人信耶稣然后一辈子侍奉神，像那个什么台湾的吴勇长老来一辈子侍奉神，哎，竟然也是进天堂，这个 not fair， not fair 啊。这个一个杀人无数的 OK， 一个暴君，他信耶稣也可以进天堂，另外一个好人没有信耶稣结果哎下地狱去了， not fair， 不公平。那其实这个是对这个恩典的这个错误的认识。今天上帝用恩典来对待我们的话，本身就是不公平。你要谈公平的话，你不能谈恩典。我常常有人我要会有去探访的时候，他就请我去吃他家里吃个便饭，这个是恩典。那其他的人我没有说，哎，你怎么请崔牧师到你家吃饭，为什么没你请我，没有请我呢？他请你，我被请去吃饭，这是恩典啊。他这个菜他怎么去煮，请我去吃饭，这个是恩典。那别人说这个不公平，是不公平，是公平。他怎么没请整个教会呢？尤其怎么漏掉我呢？哎，你要谈恩典的话，你就不能谈公平。你要谈公平的话，你就不能谈恩典。你这个美国总统下任的时候，最后那个礼拜很忙，做什么事情？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做什么？啊，他签那个字，特赦证 （pardon）。总统有一个特权，如果今天这个人啊被法官判了等等 ，OK， 要去坐牢，这个总统当他还是总统的时候，他可以签一个 pardon， presidential pardon， 特赦。特赦了以后呢，这个人就被放出来了。那有的人他明明是在监牢里，结果被放出来，公不公平啊？对其他的人来讲，公不公平？不公平啊，对不对？大家都犯了牢，犯了法，为什么你被放出去了，我还在这里坐牢 ？OK， 那这个是什么？总统特赦证是个恩典，这是个恩典。其他的人说这个不公平，是不公平，这个是恩典。今天我跟你得到耶稣的拯救，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不欠我们一个救恩。上帝欠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在地狱里面面临他的审判，这个是我们该得到的，这个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没有得到，结果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让我们得到永生，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恩典。恩典跟公价不能相比的，恩典跟公平也不能相比的。好，所以今天我们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在一个公价思想里面，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哎，我最近几次在那边来这边的时候，有机会去跟这个去看房子，那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将来天上的房子哈，我这个。我跟上帝要求，我撇下了这个读工程师的这些学位哈，然后来传道，将来天上的房子的话最好有四个 car 的 garage， 比 Bill 家的 garage 还大。因为什么？我喜欢修车子 OK， 那将来我有很多空间可以修车，而且是要 heated garage， 加热的。哎，你看我撇下了这一切来跟踪你，将来我得到什么呢？后来我想了一下，不太对。第一个，天上的车子不会坏的， 车子要保养跟会坏掉，这个是堕落以后的结果。所以我不需要做汽车保养也不会坏。第二个也不需要 heater garage。这个外面现在天冷的时候外面修车，这个是堕落以后才有的现象。将来天新天新地里面气温是非常暖和的，很好的，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会堕落这样一个公家的这个思想里面。我回应上帝的呼召 ,OK, 来到 Madison 这里牧会，这么寒冷的地方。我最冷的地方跟最热的地方在美国都待过，我在 Phoenix 待了四年。凤凰城 ,Phoenix 四年 ,Phoenix 每年暑它每年大概有五个月的时间气温超过100度以上。八月的时候气温是120度。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每天从教会我开车回家的路上经过三个 digital thermometer, 外面马路旁边很高的那个牌子温度。每天回去118度 ,120 度。你开车的时候那个温度表哈、是在那个红线旁边那个黄线的边边那里。所以那边开车最重要的不是你汽油剩下多少，你那边开车最重要的是温度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就是在那个黄色的 danger zone 的旁边那一点点的位置。一边开车一边盯着那个温度表，太高的时候没有办法停在路旁边，车盖打开来让它凉下来。所以我最热的地方也待过了，跑到最冷的地方，哇，这里上次来的时候到-15度，我说哇，这么冷的地方。神，那你带领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牧会，那我 St. Louis 房子卖的时候别人卖不掉，我总会卖得掉吧 right? 因为那里我们有很多房子上了 market 九个月还卖不掉，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会很容易 bargain、okay? bargain。 那你当你在跟上帝之间 bargain 的时候呢，你已经落入这个公家思想里面了。 OK,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会是这样。你看我这个礼拜每天灵修祷告，所以我下次裁员公司马上 announce 裁员不会领到我，你看我这么多年来我都有十一奉献，所以这个裁员的事绝对不会领到我。我们会跟上帝之间很容易的就会 bargain。 岂有此理，他们有十一奉献没有被裁掉，我十一奉献结果就 lay off 就领到我头上来了。我们会有这种错误的这种思想。如果我们会认为如果我做这样的，上帝以后给我更多的祝福、okay? 那我们已经跟上帝之间已经在搞合同了。那这个上帝跟我们 deal 不是这样的，上帝是恩典的主。就是恩典这个观念对我们堕落的人来讲是很不容易理解的，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因为堕落了影响我们整个人的思想，我们里面都有肿瘤 spiritual tumor。 所以上帝要透过圣经来给我们开掉，动手术除掉这个错误的这个思想。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停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天继续来看什么是公价，什么是恩典。所以你们回去的话呢，有 homework, 功课是什么呢？这个比喻的前面那一节说19章30节说，然而有许多的在前，将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个比喻讲完的时候，耶稣又说这样子，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功课是什么？你回去想想看，这个圣经怎么个解法，什么意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用不同的方法你来教导我们，感谢主，你透过你的爱子用很多的比喻来启发我们，来点我们，就像当初耶稣用这个比喻来点彼得一样。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你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对你的认识受到堕落的影响，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把你当做天上的一个会计师一样在数算我们的过犯。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立约的代表，已经偿还了我们所有的这个犯罪得到的这个该得到的这个刑罚。因为他的缘故，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享受到平安。 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你的救恩我们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回应 你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丰盛的 在创世以来你所预备的这个恩典，这样子丰盛的救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